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这里是每周六日上午的10点准时跟大家碰面，直播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来到周六上午的10:01:46，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两个小时的直播当中呢，我们带给大家的都全部是新歌。首先呢，我们还是照惯例来看一下全新的榜单，第918期榜单的排名情况。来听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陶喆 Mars Baby。 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多么强烈爱的感觉。第14位，吴文芳美好。你是全世界的美好。第13位，五月天什么歌。我们在绚烂的江湖。第12位，周兴哲年年。第11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第10位，刘卓轩太阳。第9位，宋茜屋顶着火。橘红色月亮照满江面。第8位，莫文蔚如初之光。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第7位，余文文体面。来不及再轰轰烈烈。第6位，无下面。白白月光。第5位，黄子韬 Baiga。 第4位，张碧晨隐隐作秀。第3位，王菲那英岁月。第2位，毛不易木马城市。本周冠军曲目张杰如歌。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上榜5周最好成绩冠军，本周排名在榜尾，来自于陶喆的 Mars Baby。 每一次我想到你心就很纠结，想抱你在怀里和你说话。爱是未完成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在眼前前前又消失那么远远远，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为你我飞到天际线，只想追上你看一眼。 你在怀里和你说话，爱是未完成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是你近在眼前，又消失那么远。见我一面，为你我飞到天际线，只想追上你看一眼。Baby， 告诉我到底要怎么留你在身边。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多么强烈爱的感觉，想必是因为你流着和我同样的血。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多么遗憾，情何为？ 918期全球榜排名第15位，陶喆的 Mars Baby， 也希望陶喆能够尽早的来做爸爸。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榜三个星期排名第14，来自于吴文芳的美好。这是他第二张专辑我来自当中唯一的一首不是自己写的歌，而这首歌的作者呢，前几年呢是一起组乐队的谢震言，算是老友之间的合作。那这首美好之前呢，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方面的榜单呢，都有着非常好的成绩。那么现在吴文芳的新专辑呢，也进入到了宣传期，不久之后呢，他也将做客北京音乐广播。我们来听这首美好。 哭着说再见。 这是五月天全新的单曲，上个月发表王者荣耀团队精神的主打歌 I will carry you， 这句话就是团队的信任担当。而年初发表的什么歌，目前是在榜已经八周了，排名第十三。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第十二名周兴哲和好友 许伟宁所合唱的这首年年，在上榜四个星期以来最好成绩第八名。 爱上雨天，有你每天 都完美，想陪你看花开，牵你走白雪，爱到你无能拒绝， 放弃流星，放弃许愿，因为奇迹已出现， 这个星期周杰伦终于推出了全新的单曲《不爱我就拉倒》，短短几天时间呢，关于这首歌的热议不断，除了周杰伦新歌的金字招牌之外呢，还有就是这首歌的歌词了，周杰伦和弹头一起作词，但网友们纷纷表示呼唤方文山。周杰伦之前的单曲和 Gary 所合唱的《等你下课》目前是排在第11位。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刘卓轩的这个月发表的单曲《流水落花》，而他另外一首《太阳》呢目前是在榜上排名第6。 我有雨笑别人会随便全照，是宇宙太妙运气被对调，熟对是与非，错对没法比，这漆黑心宵令人疲惫，已带走一生中的一个他，家福中少少一个他，剩我一个故想秋分的落花，哦，那个世界再醉吗？ 盼中结局。失去，进退再失去，都过去。就算爱侣已失去，残念过去，去不去。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5月24至27日 Music 北京，北京国际乐器展会，八方领袖聚四海芳华，全球乐器的盛会，三元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好想换新车，可咱这旧车卖不了多少钱了吧？ 别担心，现在去沃尔沃 4S 店可以原值置换 XC90， 是豪华七座 SUV 哦。 真的原值置换？那还不快去， 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中青旅遨游网百团大战打响啦！百余座出行团期，5月1日至20日，报名立减高至5000元。带着宝贝体验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11线路预售均已开启，名额有限，快去中青旅遨游网报名吧！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aoyou.com。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9度。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是晴天，扩散条件较好，有利于大家假日出行，但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应注意遮阳防晒。今天傍晚到夜间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外出需要备好雨具。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公益真人秀节目《等着我看片会》在北京举行。该节目如今已经走过4个年头，而与以往不同的是，陪伴了该节目4年的主持人倪萍今年遗憾退出该节目。新一季的《等着我》节目由资深媒体人、评论员张春蔚接档倪萍，作为新节目访问人参与到节目中。看片会现场，张春蔚也坦言，节目中要让普通人说出他的不普通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等着我是一档以全国各地寻人者为主角的公益性节目，讲述他们与至亲、故交、恩师、爱人、雪中送炭的好心人、并肩作战的老战友等的情感故事。而本次开篇会则以中国人的情感春秋为主题。等着我第四季继续将公益进行到底，用等待与寻找的故事讲述普通百姓的情感故事，让观众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据悉，等着我第四季将于明晚8点与央视一套播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2:54，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我们继续来关注918期榜单的榜上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进榜3周的时间排名第9，来自于宋茜的这首《屋顶着火》。这是宋茜签约少城时代回归歌手身份的单曲《屋顶着火》，这也是她的个人专辑《Victoria》的第一首亮相单曲。排名第8位的呢是莫文蔚入行25周年的单曲《如初之光》，也是她今年新专辑《我们的中场相遇》的主打歌。除了这首歌与姚谦、李思松合作之外，这张专辑呢，莫文蔚也邀请到了多位创作歌手助阵，比如李荣浩为她写的《慢慢喜欢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全新亮相主打，华晨宇作曲，这首《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 从前般分裂，人生是连环世界，你爱得不告而别，一生是多长时间。来自我思 期待着再次相聚，倾 诉那些回忆，原来就差一个秘密。久违的声音是否都曾熟悉，回忆天涌城里最初的相遇，情缘已经太急，就差就差一个你。 又美又有才华的余文文榜上歌体面，本周排名第七，并且呢以十个星期的榜龄和周杰伦的等你下课一起继续成为恒星歌。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余文文的全新单曲，在上个月底发表的就差一个你。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918期榜单排名第六名胡夏的念。那这首胡夏新专辑的第一首亮相单曲上榜六周，最好成绩第三名。好，那在下个时段呢，我们将在榜单旅行当中呢了解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和北京方面的榜上歌，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将带来918期的榜单 Top 5以及全球推荐。 旧日的黎明困住今天的朝夕，也困住当时踌躇的你。从明天望去，推开门，风里只见那往事散落了一地，厌倦了落英带走冬日的寒气，却带不走你的执迷。熟悉的旋律都依然依稀，没有人唱就没有人回忆。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3块，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8.3块，又能拿话费，这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对，是您说是挺有道理，但是呢有个问题啊，您不得不承认，就这个买酒送话费的活动吧，每次呢都是数量少时间短，是吧？您说真正能享受到优惠的朋友有多少啊？太少了。虽然说这个年是刚刚过了，但是呢这个用酒需求可是一直都有啊，什么招待朋友啊，商务宴会啊，哪儿哪儿嘛都得用点酒。所以今天请您来啊，咱们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啊，就是您今天能不能再给我们推出一次这样的优惠呢？ 好的好的啊，明白明白你的意思啊。就像你说的吧啊，也是为了对那些没有订到酒的朋友表示一个歉意啊，咱们再紧急加推一档更加优惠的活动，好吧？今天呢咱们是把这个活动力度加大啊，优惠也升级，上次呢是1500嘛，买一箱送一箱，而且还送1400的卫星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对吧？那这次呢咱们是给大家多加一箱吧。 多加一箱，您说具体一点。 好的啊。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还是咱们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它是经典浓香52度的口感，可以说是建厂65周年来的一款好酒了。目前的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我今天呢还是直接给大家出厂价1500一箱，而且10分钟之内，只要大家拨通电话买一箱的话，咱们就再送2箱，然后再送1400的话费，好吧？ 等一下，胡总，等一下，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哈。 好的。 您刚才说的是市场价是3180块钱一箱的酒，直接出厂价1500一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您说那个是买一箱送2箱，然后再送1400元的话费，是吧？ 对，是的。 我没听错吧？您这个可是送的比买的还要多了呀，这相当于是1500拿走了3箱酒和1400的话费啊。 对，没错。 我算一下哈，这1500减去1400的话费除以18，这一瓶儿是5.5块，上次是8.3块呀，这次直接5.5块了。 对对对，而且呢订购成功呢，咱们是给大家免费的送酒上门的。就是说不用大家提前的支付1分钱，这个酒送到您家里了啊，送到您手上了，您满意了再来付款。但是呢我得说一下，我今天呢只能给50个名额了，好吧？ 好的，好的，太感谢胡总了。电话会给我来说一下，是400-919-6686，400-919-6686。那今天呢，只要拨打这个订酒电话，市场价是3180一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今天呢，咱说完出厂价1500就能买到，而且呢是买一箱送两箱啊，让您一次性带走的是3箱18大瓶儿，然后再送给您1000元的卫星通信网络话费充值卡。您自己算算，1500减去1400，再除以18，这一瓶算起来哈，真真的5.5块，真的啊，这在平时啊想都不敢想了。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5.5块啊就能买到了，抓紧时间，因为时间呢是只有10分钟，400-919-6686，400-919-6686，1500啊就能买到3箱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还在免费赠送1400的话费啊！我强调一下，只有50个名额，谁有幸啊能成为其中的一个，就看您打电话的速度了。400-919-6686，400-919-6686，5.5块啊，就可以喝到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这种事儿您敢想吗？反正我是不太敢想。但是今天呢，您只要打进这个订酒电话，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暂时花1500就可以得到3箱18大瓶。另外呢，还会再免费的送给您1400元的话费充值卡。使用起来呢也非常简单，不管您是移动啊、联通啊还是电信，不用换号，只要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充值使用。记好电话，400-919-6686，400-919-6686。好的，这会儿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机尾号是7352的张先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已经是第三次听到这个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买酒送话费的活动了，说每次呢不是电话占线啊，就是车还没停好，这活动啊就结束了，说根本就享受不到优惠啊，他就问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做活动。胡总， 在 您看啊，咱们这个时间啊，是不是能够适当的延长一下？要不然呢，像这位朋友一样的情况呢，可能 不好意思啊，我只能跟你说抱歉了。这个我们必须得限定时间，因为你看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又是买一送二，还送话费，一瓶才5.5块，所以你说那个根本就是行不通的啊。 但是胡总啊，您看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可以订到酒，你这样一限制，大家伙又订不到了，那是不是又该产生质疑了？那你这活动办的还有什么意义呢？对吧？ 你说的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啊。要不这样吧，啊，就是说剩下这5分钟时间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保证，就是咱们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了啊，就是敞开的送，不管有多少人拨打过电话啊，不管这个电话有没有接通，咱们的工作人员呢都会尽快的和大家取得联系，然后让拨打过电话的朋友呢都能够享受到今天的1500元买一箱送两箱，再送1400的话费的超值优惠，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其实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5.5块啊，买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订购电话，您记好了是400-919-6686，400-919-6686。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今天啊只要1500一箱，而且呢是买一箱送两箱，让您一次性带走的是3箱啊18瓶，然后再免费的送给您1400元的网络话费充值卡，算起来一瓶只要5.5块，不仅让您把平时走亲访友、团员聚会的酒都备齐了，更让您把话费呀，也省了，赶紧来拨打电话了，400-919-6686，400-919-6686。活动时间呢是只剩下最后的3分钟了，如果说啊节目结束就会立刻恢复市场价，当然啊免费送的话费也就没有了，所以抢购热线啊您记好了是400-919-6686，400-919-6686。其实各位可以想一下，5.5块在市场上能买到什么酒啊？但是今天5.5块咱能买到的可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虽然年啊是刚刚过去，但是过段时间的好日子啊是特别多啊，你看结婚的、招待朋友的等等等等吧，我真觉得哈，您可以趁着便宜咱多买上几箱。那句话说特别好，就是闲时储备忙时用啊，等到用酒的时候呢咱就不用着急的去买了，所以电话您记好的是400-919-6686，400-919-6686。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今天啊是只要1500就能买到3箱，另外呢还在送您1400的话费， 这算起来啊，一瓶是只要5.5块。您订购成功之后呢，是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的。您验货满意了再来付款。时间呢还有1分钟了，电话最后来说一遍是400-919-6686，400-919-6686。祝您好运。 俄罗斯顶级芭蕾舞团五月诚意巨献精美绝伦的旷世之作，世界芭蕾的璀璨明珠，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重磅登场，首席明星齐聚国家大剧院，足尖之美闪耀芭蕾之夜。5月22日至25日，黄金时代的理想巨制俄罗斯版红色娘子军，苏联芭蕾代表作巴黎的火焰，用斗志昂扬的自由赞歌点燃命运与尊严的熊熊火焰。订票电话6655-0000。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5月31日、6月2日、5日、7日亮相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8。瓦格纳唯一一部喜剧作品回溯民歌手真实风貌，导演卡斯帕霍顿倾力打造，现代戏剧思维结合传统舞台审美，男高音罗伊特领衔实力阵容，见证艺术连接古今，歌唱爱情纯美永恒。详情咨询6655-0000。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龄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自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品味，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陶喆 Mars Baby。第14位，吴文芳美好。第13位，五月天什么歌。第12位，周兴哲年年。第11位，周杰伦杨瑞带等你下课。第10位，刘卓轩太阳。第9位，宋茜屋顶着火。橘红色月。 第八位，莫文蔚，如初之光。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 第七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六位，吴夏，面。 白白月光。 第五位，黄子韬，白岗。 I'll be a big round for。 第四位，张碧晨，隐隐作秀。第三位，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第二位，毛不易，牧马城市。 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 本周冠军曲目，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接下来到周六上午的11:0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进行榜单旅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球榜主办电台当中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的榜单榜上歌。首先呢，我们当然还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全球榜马来西亚方面的榜主美云和他的搭档，共同给我们带出马来西亚本地的全球声势推荐。 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全球推荐。 耶耶耶，全球推荐。你好，我是阿鱼。 你好，我是 Casey。 每次到了这个环节呢，其实都很重要的，因为就要请出我们的特别嘉宾啊。 特别嘉宾还是我们定期的嘉宾啊。 每个星期都会听到他的声音的，我们的美女榜主。我们又要请出全球榜主了，美玉 姐。 欢迎你，一定要加一个姐在后面哦。 没有姐，没有姐，叫我姐，我不要介绍新歌。 Hello， 你好，我是全球榜榜主 Chloe。那今天全球 crossover， 虽然被叫姐了，可是呢，还是要履行我的职责，把歌曲介绍给大家的。 今天介绍的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的可爱，然后呢，也非常的朗朗上口。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去年。他的一个 freestyle 的 video 上面呢，就freestyle， 然后自创了这首歌曲，叫做 Swag 舞家，感觉呢非常非常的可爱。这位朋友叫做异乡人，他是台湾呢蛮有名的一个网红哦，他通常都会在这个网络上面呢跟大家说一些冷笑话，但是这次呢他就是跨界当歌手去了，合作的对象叫做 9M88， 那创造出了这首新的单曲叫做 Swag 舞家。 Swag 的意思呢就是酷，还有风度有态度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那异乡人呢就用一个谐音把它变成睡个午觉，说出上班族的无奈。 八点的闹钟他节目生活的时境，起床的 timing， 公司打来我要你别爱慢动作，懒得优雅的魂魄，主管要我知道理由，认错不啰嗦，我态度洒脱，说话不稳周周，说着有头送他去的里奥纳多。怎样跟同事一起扛，偷懒不假装，我就爱开着脸说试装怎么那么爽，不爽的上到忘词也变成成为万磁王。奇怪为何有点累，莫非你是爱听莫非瞎闹，他怎么又想睡觉，现在到底几点，换了100点，你们最正点12点，是传说中的12点，一小黄金休息时间，我的睡意满点。 帅个舞家，快帅个舞家，把人梦要做满暑假也不能少。帅个舞家，看我不要搞笑，我和你的那戏把醒来后就没烦恼。帅个舞家，快帅个舞家，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帅个舞家，一帅就舞，毫不用特效药，真的帅你知道。 怎么睡不饱，眼皮一直掉，黑朋友不要闹，笑我李荣浩。下午鸟是一堆毫无精神，直接鸟伴，不如午休时间睡到闹着一定划算。再次啊，突然想睡一下，所以刚没唱，这种行为无法敬仰，怎么可以这样，起麻痹我直爽，试图左右晃。 睡着睡眼睛闭闭，梦梦一梦没有声音。睡着睡眼睛闭闭，梦梦一梦 have sweet dreams。 睡着睡眼睛闭闭，梦梦一梦没有声音。睡着睡眼睛闭闭，梦梦一梦 have sweet dreams。 睡个午觉，快睡个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个午觉，一睡就午，毫不用特效药。 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你选择同时吃饭真的莫名其妙。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我是午睡界的迷失，一秒就睡着。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调整我最帅姿势，让做梦都会笑。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就请你赶快趴好，不要贼头贼脑。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同时吃饭真的莫名其妙。 睡午觉，我们睡午觉， 我是午睡界的迷失，一秒就睡着。 睡午觉，快睡午觉，杀人梦要做但暑假也不能少。睡午觉，千万不要搞笑，破坏你的脑细胞，醒来后真没烦恼。睡午觉，快睡午觉，生活不就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睡午觉，一睡就午后不用特效药，这种睡你知道。 睡睡睡，请睡个午觉，如果可以的话请睡个午觉。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 来自于台湾地区的异乡人和有着非常美声线的女歌手 9M88 带来的 Jazz Fusion Hip Hop 的一首歌，叫做 Swag 午觉。刚刚也听到了美云的介绍啊， Swag 是有态度酷酷的意思，在这里呢也这个做了一个谐音，叫做睡个午觉，来唱出上班族很辛苦缺觉的感受。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马来西亚988精彩生日排行榜的排名情况。冠军呢仍然是属于文慧茹的给我一个，亚军属于 Bell 雨田的主角，那黄若曦的卸妆呢也是高居季军，第四名呢是最近大热的啊陈奕迅的新歌我们，第五名的歌曲我们马上要带给大家，来听杨宗纬的这首《爱不得》。 有些话不想说，又激荡着你，对过去拒绝谈起，以为很容易，结果还是难以忘记你，有意无意，如何能销声匿迹？有些事不再提，特别关于你，在心里小心翼翼，压低了呼吸，想快烫手山芋，扔出去。有气无力，恨不得不再回忆。有多少人又恨不得来代替，舍不得又忘不得，用所有形容爱不得。有多少人将恨不得都装进想来相信。 想象中归爱不得。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车志立，对不起，他的全新专辑同名主打《艺人》在家乡打榜，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第15名。 全球榜的榜单旅行啊，关注我们各地主办电台榜单的榜上歌。第二站呢，我们来到新加坡 ，Yes 933最新龙虎榜冠军是属于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那上周的冠军田馥甄的《爱了很久的朋友》下降到第二名，这也是新加坡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安排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新加坡方面的季军歌，来自于电视剧《动物系恋人》啊的 OST， 这也是 Elva 萧亚轩的全新单曲，叫做《五五五》，是跳舞的舞。 也伤过几个人，而长大的过程，谁都可能犯错的，妥协了青春，谁值得我们经历这首情歌，祝福每个你们，像真的紧紧 听到的是新加坡方面主场上榜的插班生的这首歌，叫做《和你交换你的不安》，这也是一首 OST， 来自电视剧《不平凡的平凡》。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这个新歌方面呢，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新加坡榜单上呢，薛之谦的《摩天大楼》排名第18，是三首进榜新歌的最好成绩。那关注全球榜的朋友都知道，薛之谦在新加坡有着非常高的人气，曾经有过三首歌同时上榜，并且两首位列前三名。另外呢，张杰的《如歌》那是以第20名的成绩上榜，作为全球榜的冠军歌呢，我们安排在明天跟大家分享。下面要听到的是第19名啊，在新加坡方面的榜单上来自于梁文音的这首《还好》。 未来的路已重新诠释，那些过不去的事都淡出，再亲密过也会生疏。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想象中辛苦，在曲折的经历里各自有所领悟，渐渐懂得去体谅当初。还好我们都找到更好的归宿，虽然你的人生里已没有我，至少答应过彼此要勇敢去追逐。祝你幸福，祝我幸福。 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 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 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银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9度。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是晴天，扩散条件较好，有利于大家假日出行，但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应注意遮阳防晒。今天傍晚到夜间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外出需要备好雨具。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源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走过15届历程的北京现代音乐节迎来了新的一年。今晚起到5月26号，2018北京现代音乐节将在北京举办，并首次获得国际现代音乐协会世界新音乐节的举办权。来自中国、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的20多个知名乐团将来到北京演出。北京现代音乐节是在教育部、文化与旅游部的支持下，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音乐节。今年已经是第16届，世界新音乐节则是由国际现代音乐协会创办，每年的举办权由学会中不同的国家申办。今年是中国大陆第一次获得此项音乐节的主办权，被业内形容为成功申办音乐界的小奥运。随着今晚星光2018国际现代音乐协会世界新音乐节暨北京现代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奏响，在为期8天的音乐节期间里，中国、德国、俄罗斯等来自世界各地的20多个乐团将齐聚北京。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与中国音乐学院将联袂献上3场音乐会。除了开闭幕式的2场音乐会外，5月22号，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将在北京音乐厅举办《希望》关霞作品专场音乐会。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啊，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来自于香港方面，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歌。在一周之后代替 Rubber Band 获得冠军，是来自于 Tony Nick 唱出这个少年的心气儿，曾经的梦想的小明，少少明。 小明，小明，小小明，一上一下 左右看不清，前后火车在追赶，岁月转不停。小明想静听。在打拼前后会经历输过胜利或打拼，小明请静听。 我们听到的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歌 To Nick 的小明邵少明，林二问的 Yeah 仍然保持着亚军位置，而卢冠廷根据他为电影《喋血双雄》所创作音乐 而延伸出的歌曲《理想家》上升至了季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蔚蓝的全新单曲，叫做《生涯规划》。这首歌的题材呢是蔚蓝所提议的，原本呢只想探讨一下有关于对峙批评和个人舒适区的看法，但林若琳的歌词写出来之后呢，让蔚蓝感动到落泪，录音过程当中呢也因为哭泣而多次终止。好，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感人的《生涯规划》，来自蔚蓝。 合乎别人幸福的说明，未来越来越安定，置业结婚节日同庆，遗忘自己已经欠热情，但求顺从熟悉的过程，拒绝接受太多即兴，从前所经怕没有被回应，当发梦已经难于适应，如伟大旅程那句无凭无证，趁我们还未老成年岁，要为谁放弃了你的荒诞，别要太介意每双逐眼，你纵使身的路太难，留在舒适小堡里未能推翻，请信任还有勇 在暗涌，幻想你正在优雅地笑，被寂寞作弄，思索着抱拥，种种细节总渺渺地。听说最刺痛是记忆，除非可再因你忘记自己。一呼一吸，全是你的一切，仿佛抱紧彼此这种姿势。一呼一吸，如像你在包围，一早等于我的身体。碎纸，泪水渗了墨，怎去无意？浪荡在岁月，回望已半生，风干了你，白色的美，会对你世界路过的，无非想再跟你又再一。 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名的歌曲，来自于福志毅的《一呼一吸》。这首歌呢，它借鉴了 Google Dolls 和 John Mayer 的音乐，不知道你从歌中是否能听到。好，那来自于香港电台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三首上榜歌曲听过之后呢，榜单旅行，让我们回到北京，一起来关注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榜单上的冠军歌，来自于成龙的这首《物是人非》。 物是人非，事事休，雨与泪是春生锈，高楼与谁伤，人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瘦月如钩，梦醒情暖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雷势吹去悲愁，恨愁苦断人生。 神经，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物是人非事事休，雨雨泪湿春衫袖，高楼与谁赏，愿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无意人守月如钩，梦醒情乱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恩仇，苦断人生经，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 沙榜第二周从第四名上升至亚军位置，张靓颖的新歌《贪恋》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归还世界给你的主题曲。张靓颖《贪恋》呢在上周以第四名的成绩上榜，成为黑马歌。而中国榜本周的黑马歌呢同样是从第四名起步，这就是薛之谦的全新单曲《摩天大楼》。这首歌呢也是新加坡方面的最好成绩上榜新歌。 借口 穿的阳光也穿不透，有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赞不绝口，欢迎更进野兽。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高贵富有，表情温柔怕献丑，没人吐出骨头，你们谁畏惧帮手。摩天大 这个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薛之谦的新歌，这首歌《摩天大楼》目前在中国榜呢是本周上榜排在第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上午的十点钟全球榜将在 FM97.4 再跟大家相会。稍后北京乐广播带来的是小航带给你的节奏驾到，我们明天再会。 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俄罗斯顶级芭蕾舞团五月诚意巨献精美绝伦的旷世之作，世界芭蕾的璀璨明珠，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重磅登场，首席明星齐聚国家大剧院，足尖之美闪耀芭蕾之夜。5月22日至25日，黄金时代的理想巨制俄罗斯版红色娘子军，苏联芭蕾代表作巴黎的火焰，用斗志昂扬的自由赞歌点燃命运与尊严的熊熊火焰。订票电话6655-0000。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